加州联邦法院一名法官早前说，虽然同中国相关的国家安全威胁一般证据有很多，但是特定同 WeChat 有关的证据就不多，认为政府的禁令有效地移除 WeChat 用户的沟通平台，影响他们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获赋予的权利，因此颁布临时禁制令，阻止针对 WeChat 的禁令生效。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4.75，瑞士法郎0.916，加元1.331，人民币6.806，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667。日本股市今日休市。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7.47美元，卖出1918.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88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早上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1、2、3线都需要封闭啦。咁影响到青沙公路入沙田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喺荔枝角收押所。咁较早前啦，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东区走廊啦，东行去柴湾近住城市花园一段咧就车多。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啦，咁较早前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好，咁而家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交汇处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顺利村公园一段就比较挤塞，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都是挤塞，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咁后少少近住扫管辉那段都是行车缓慢，龙尾排到去三圣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进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心脏专科学院、 香港外科医学院、 香港儿科医学院、 香港精神科医学院、 香港中文大学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 安宁仲计划。 精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不想辛苦赚回来的钱被人偷晒，那就要安装闭路电视，最好有高清防撞、红外线夜视和动态警报功能，还要确保运作良好。大家亦要保持警惕，怀疑有罪案发生要立即报警，小心保存现场证据和闭路电视片段，以助警方搜证。做好保安措施，贼人自然无所遁形，提防包窃，安装闭路电视。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9月22号，本港新增6宗确诊，4宗输入个案，包括3名菲佣。 关爱基金向新来港人士派10,000元，预计约200,000人受惠。 本港消费物价指数连跌两个月，八月跌幅收窄至0.4%。 印度新增近87,000宗确诊，泰姬陵关闭6个月后重开。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9月22号早上开始今日的千禧年代，欢迎大家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看这个节目。今年的财政预算案就提出过向成年的香港永久居民派10,000元，我想可能很多听众观众都已经收了这10,000元了。不过当时就未讲到惠及新来港人士。政府昨天就说会用21亿3千多万就向低收入的家庭当中，包括那些是新来港定居的成员，就要派10,000元的，希望能够帮到他们融入香港的生活。讲到笔钱就预计就是21亿3千多万，预计会有20,003,000人受惠的，今个月27号就会分3个阶段申请的，就是新来港的人士。他就跟本地居民不同，因为本地居民就没有一个资产的要求的，这个就会是只是帮一些低收入的新移民的。對於這個政策的安排，大家怎麼看？打來講一下，1872311,1872311。現在就講到就嚟緊就27號開始分3個階段申請啦。由於話今次要有個資產方面的審查啦，所以要交多啲資料啊，所以整個嘅時間可能會長啲，講到可能要8星期去到處理同埋派錢嘅。另外政府今次就冇招標，就委託咗中銀香港做代理負責審查同埋派錢嘅。講到行政費方面咧，預計有1億元嘅。今次就直接咧就俾咗中銀去到處理啦，中銀香港做處理啦。咁大家都可以講下你嘅睇法嘅，1872311。點解旁邊請啲嘉賓傾下先？首先請嚟有扶貧委員會委員鄧家彪一齊傾下噶。早晨，鄧家彪。係， 早晨，早晨，葉冠霖，早晨。 不如先講講先，今次你覺得個申請資格就定咗要係新來港移民啦，另外就18歲以上啦，咁另外咧就係要低收入家庭嘅。你點睇呢啲標準咧？覺得合唔合理咧？定得？ 其實呢個係同接近10年前啦，嗰陣時派6,000元，跟住其後都係透過關愛基金咧，去所謂補漏拾遺咧，將啲有居留權但係未攞到永久居民身份證嘅市民，其實唔單止係內地新移民啦，而家係少數族裔啦嚇，即係經可能用啲受養人咧嗰個身份咧，攞到居留權嗰啲，咁都一概咧係即係俾埋。咁但係當然咧，就始終社會都覺得就呢啲就唔好全民啦，咁所以就即係用一個所謂經濟需要低收入家庭嘅角度，咁個角度嘅意思就係用收入中位數 75%， 其實就同我哋所講 M 津貼咧係同一個標準咯。咁咧然後就即係俾埋嗰10,000元，好似即係我哋有個全民嘅概念，不過去到新來港人士咧就加多個有經濟需要或者係收入偏低。咁其實都係沿用即係以前嘅做法啦，咁我都覺得合情合理嘅，因為有經濟困難或者呢個當時10,000元都係希望搞活經濟，咁都好漏埋即係新來港人士咯，係啊。 今次就要交啲文件啦，因為都要睇佢嘅收入啊等等嗰啲啦。你覺得嗰啲清唔清晰啊？講得 其實咧今次嗰個嘅做法咧就係、是佢有兩個方式嘅，一個方式咧就係、是、話，如果個家庭本身已經咧係領取一啲嘅福利，即係個家庭本身，譬如綜援啦，全額書簿津貼啦，在職家庭津貼啦，長者生活津貼啦，或者咧去醫管局睇醫生去獨立申請個所謂醫療費用豁免噶嘛，如果嗰啲家庭本身係申請到呢一啲嘅福利計劃，而即係有個證明咧，咁就唔需要咧去報佢嘅收入啦。但係如果咧佢冇屋哥屋企係冇申請嘅，咁純粹一個即係普通即係嘅家庭啦嚇，冇申請福利咧，咁佢就要自己呈報佢嘅收入。咁但係咧嗰個收入文件咧就 經抽查先叫交出嚟，即係咩意思咧？就報咗先，咁然後咧就嗰、那個嘅即係中銀啦，或者背後即係政府仲會有個有啲職員係做審查嘅，就會可能隨機抽一啲申請咗嘅家庭咧，叫佢出示翻咧嗰個收入。咁所以一開始申請嗰陣時咧，就嗰啲收入文件咧就唔使交住，但係要保留住。咁呢個其實都係同關愛基金之前所講嘅 M 津貼咧，即係非公屋、非綜援嘅家庭嘅做法，都係一樣嘅。即係你寫咗先你個收入，然後咧就再抽查咁樣。 呢種抽查嘅方式穩唔穩陣啊？覺得？ 呢種抽查嘅方式咧，當然就以信任為本啦。即係話你一開始唔使交，但係有機會抽查，咁希望大家都係即係。唔好漏報啦嚇，亦都唔好寫多寫少啦，寫準確即係第一。第二咧就其實咧，我頭先所講，佢本身都希望咧就係話你個家庭已經係領取緊某種福利計劃，有嗰個證明咧，咁其實對大家嚟講咧都係容易行咯，因為嗰啲計劃本身都要審查噶嘛。咁所以就我相信咧，撇除嗰啲計劃底下點樣即係乜都冇申請嘅家庭嘅位數應該。多嘅，咁如果位数唔多嘅家庭再审查审得即系再严密啲，咁我相信基本上都做到。咁同埋过去我哋听关M 津贴啦吓，即系非公屋非综援嗰个一笔过津贴咧，其实都用呢种方式咧，都唔会话出现啲咩投诉啊或者系投诉咯。咁所以我谂呢个平衡上，即系话。又要比較快幫到市民，啲市民又唔會覺得好煩咧，呢種方式都係可以接受。 另外今次就話因為可能都收啲文件等等嗰啲啦，咁所以處理嘅時間咧就話要八個禮拜嘅，你點睇呢個？ 其實咧，佢處理文件咧，主要係講嗰個家庭嗰、那個成員啦。咁亦都即係譬如，因為佢係用家庭計唔同話，我哋之前六月尾七月嗰個申請嗰10,000蚊自己申請嘅啫嘛，加自己嘅基本資料啫嘛。咁但係呢個係成個家庭計咧，咁佢就要即係將所有屋企人嘅同住屋企人嘅即係身份證明文件啊，甚至關係證明啊，都要交。咁呢度就會要花啲時間審查。第二就係啦，如果佢嗰個家庭本身冇任何福利計劃參加咗或者攞到嘅，譬如在職津貼啊、租户津貼，咁可能就係嗰六至八個禮拜咧，就特別去做嗰、那個我頭先所講嗰種隨機抽查啦。你寫咗個數，咁可能即係抽中咗，你要即係要加文件去睇清楚喎。咁所以個時間就兩個月，咁當然希望快啲啦。但其實我諗都唔係不合理嘅，係啊。 起碼頭先你講，譬如攞開津貼嗰啲，咪應該可以快啲咧。嗰啲相對 快啲嘅，所以咧嗰啲咧就我相信佢都係平均六至八個禮拜咧。有本身證明咗嘅文件咧，咁嗰啲一定係快啲咯。係啊，嗰啲係冇交嘅，咁究竟隨機抽唔抽中咧？抽中一定要啲時間。咁同埋都好老實講，可能佢睇嗰啲家庭成員，嗰啲年齡都係評估。可能其實嗰啲人應該做緊嘢嘅喎，可能佢一家四口全部都十八廿幾咁，可能嗰啲會比較重點去問咯。你又冇參加任何福利計劃，但係點解報個收入咁低嘅？咁可能呢度就會再審查多啲。所以我估個所謂八個禮拜嘅時間就係重點擺喺呢啲冇參加福利計劃嘅嗰啲。 OK， 哇，个电话咧可能有少少干扰咁啊，系咪？ 系呢度会唔会好啲？ 呢度好啲，好啲，我哋希望听清楚啲。另一个咧就讲到有关今次就揾咗中银香港帮手啦，就唔同以往啊，以往政府做呢啲嘢有时都公开招标，问唔同嘅揾人嚟委托做代理人啦，今次直接揾咗中银香港处理嘅。咁銀行就每宗嘅申請咧，就收翻150蚊行政費。咁如果計到203,000個受惠者，真係好似政府預計咁咧，呢度中銀就收3,000幾萬啦。政府講法就話，因為中銀分行多，咁所以就直接揾佢。你點睇咧？驚唔驚觀感上會有問題咧？度 第一個做法就係、是我哋比較實際政府要俾嘅錢啦。咁我頭先講嗰個 M 津貼咧，咁就 M 津貼就即係非高非中援咧，佢就都唔係招標，佢係委託咧，即係經社聯啦嚇，委託咧就肯參加有中心嘅一啲嘅 NGO， 咁如果分佈咧就全港超過200間啦， 咁嗰個嘅行政費用咧，就係、是、每宗咧，即係$250。 嗯。 咁而呢個新來港，即係嗰個嘅低收入，即係呢一次啦嚇，呢、這個$10,000呢一次咧，就係、是、每宗係$150。咁當然好老實講，喺個工序上係有啲差別嘅，即係譬如話收嘅資料有啲差別嘅。咁、嗯、但係即係喺個數字嚟睇到咧。都係即係比起 M 津貼所使嘅錢咧，即係或者使起呢個委託機構嘅錢咧，係少咗嘅。咁但係譬如話，我直頭唔委託啦，招標會唔會再平啲咧？呢、這個老實講，好難有得直接即係比較噶嘛。即係但係如果評估你要呢件事係要快啲做到咧，咁所以即係我諗呢個已經係比較平衡嘅做法，而且得出嚟嘅效果起碼係平過M 津貼。 嗯， 嗰、那个嘅行政费用支出， 但你委托 NGO 会唔会个观感又好啲咧？呢、這个因为始终一间银行一个好商营嘅机构，咁你直接拣咗佢啦，同埋 NGO 有佢网络啊嘛，佢系咪独家噶啲网络算系？即系 咁样嘅。第一咧就我哋睇就好清楚就系快啦，要快啦吓。咁、啊我哋当时都问过，点解譬如我举个例 ，M 津贴。你本身係六月尾開始有得申請啦，跟住嚟緊下年年頭或者今年12月又會申請第二次，咁可唔可能再加呢一個上去俾佢哋做呢？但係免費，咁即係做多樣嘢呢，但係其實當時即係個討論都話唔得嘅，一定要即係當到啊獨立一個項目去再俾錢，兼且可能係即係要更長嘅時間，咁所以即係之前譬如話嗰個全香港市民派$10,000都係經銀行，咁大家覺得又快又爽手，咁不如即係用同一個方法。 但係嗰次係不同嘅銀行喎，今次係一間銀行。 係啊，但係翻返個問題，咁如果你係不同嘅銀行去處理嗰$200,000咧，即係評估$200,000嘅人口去申請呢、這個即係新來港嘅$10,000咧，咁你會即係銀行去參加嘅意欲都低，更何況就係、是。同真係之前500,000-600,000市民去參加$10,000個基數太細，咁所以委託一間銀行咧，就呢、這個都係即係政府嘅講法。但我哋翻去睇就係、是、每宗去去花嘅錢咧，其實係少咗嘅，即係或者係比 M 津貼係少。咁所以初步睇覺得係問題大，但係如果譬如話日後有類似嘅項目，如果再進行一個招標，會唔會再平啲咧？其實。即係我哋都提過嘅，如果日後有類似嘅項目，但係用招標方式做一個比較咧，咁我哋日後會可以有呢啲經驗去決定用邊啲方式咯。係、啊， 如果講比較，咁今次其實派俾即係新來港移民低收入嗰啲，反而仲多啲時間準備咧，即係按道理走程序，仲多啲空間做，比起上次全港永久性居民咁派，時間上面。 時間上面係多啲時間準備嘅，所以我哋都話，如果你係招標，究竟你要多幾多個月？即係我哋當時都有討論個問題。總之就係、是、如果要經過招標，就要睇成件事再最少多3個月。係、啊，咁所以呢個就大家覺得，咁你如果香港市民嗰個$10,000能夠真係6、7月就有嘅，咁大家都想。新來港嗰批啦，即係唔好留啦，都希望大概緊貼翻個時段咯。所以當時大家都話：，好啦，咁就可以用呢、這個委託。咁但係關鍵就一定係嗰個費用咯，費用係最關注咯，係、 okay. 啊。咁、 okay. 但係同 M 津貼有啲唔同 ，M 津貼咧就是、所有家庭要親身實體，即係親身去到個中心嗰度啦。 嗯。 但係呢一個即係、就是、新來港嗰、那個計劃咧。是可以網上申請，咁、okay. 所以如果你問咧，係咪真係呢一次個做法咧，其實係可以話係更方便咯。 OK， 好，咁多謝曬鄧家彪先，同你傾咗先，多謝曬你啊，鄧家彪咧就係、是、扶貧委員會成員之一啦。咁而家電話旁邊請嚟有另一位扶貧委員會嘅委員啦，亦都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施麗珊一齊傾下噶。早晨，施麗珊。 系早晨， 系我想问下你点睇今次即系俾$10,000低收入新移民呢个安排咧？成个计划你见点啊？ 我谂我哋即系首先我哋觉得其实点解要交文件啦？因为其实如果系其实当初都系讲紧抗疫基金，都系希望多啲人受惠，咁应该尽量将个程序简化嘅。如果可以唔使交文件，其实就会悭翻好多功夫啦。因为其实 佢哋要攞嗰啲文件咧，尤其是講緊要全家人噶嘛，唔係淨係個新移民啫。咁全家人要攞文件，咁其實好多時無論係因為新移民家庭講緊，其實係有啲係香港人，有啲係新移民啦。咁即係可能佢另一半係香港人啦。咁基本上佢哋要好多，無論佢自己或者佢配偶會申請呢個嘅，多數都係基層嘅啲市民。咁其實佢哋嗰個攞收入證明其實好大困難嘅，因為好多做緊散工啊，好多都係冇一啲即係僱主會寫證明啊。咁呢個已經係一個大嘅問題嚟㗎啦嚇。 但會唔會好多其實都有攞緊其他津貼，都以往交過啲文件嘅咧？ 一定㗎。 比例大概點啊？你估你呢次？ 因為比如你講緊攞綜援咧，得5%嘅新移民係攞綜援嘅，咁即係95%係冇嘅。咁低津都唔係高嘅，係啦。咁你諗下，就低津自己整體嘅申請率都低啊嘛。咁所以我估要攞證明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另一個就係佢哋嗰個申請時間真係長嘅，即係你要等成2個月先至會有錢。咁其實依家好多呢啲基層嘅家庭咧，係新移民自己又好，或者係佢嘅家庭又好咧，其實有啲係已經失緊業啊，或者係開工不足啊。或者就算佢有份工冇受影響，比如有啲做清潔嗰啲咧，要做12個鐘，但其實個收入都低嘅，其實都個情況都係需要支援嘅。咁另外就係佢之後即係要等，即係同埋要再分批啦嚇。咁其實即係話，其實即係要成10月尾先可以全部申請到，咁即係有啲可能要成即係年底啊，咁我哋覺得呢個都要諗啦。咁另外一個銀行咧，亦都係個困難嚟嘅。即係又唔係個個識上網嘅。咁當然佢要去再交表啊，再去申請嘅時候，咁同埋有啲可能佢喺中銀冇銀冇户口嘅時候，咁係咪要支票啊定點樣，定係可以喺其他銀行出咧？咁呢、這個大家都好多疑問嘅。係啦。 即係就算從申請者方便嚟講，都多啲銀行，好似即係香港永久性居民嘅 銀行。因為其實佢哋好多都有啲要翻工啊嘛。咁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嚟㗎啦，會係 政府講法就話快啲嘛，希望一間做，另外又話分行多嘛，中銀香港，所以就揾佢啦咁樣。 咁當然你話都會有一啲新移民都會係開中銀行嘅，咁但如果你真係可以多啲分，即係唔同嘅銀行，一定係會。即係對佢嚟講係會好啲嘅，係啦。 同安道理係咪上次派永久性居民嘅各家銀行都建立咗一啲系統喺度咧？應該都差唔多。 我咪就係話咯，其實我自己以為佢會係所有銀行都一齊做啦。咁我唔知佢係咪因為真係問嗰啲銀行覺得喂你咁少好煩，你仲要你明唔明啊？佢要收文件嘛。咁我啲銀行都怕咗佢啦。有陣時即係你俾就算俾行政津貼佢，可能都唔夠，咁佢仲要再幫你搞，咁你應該唔見文件都好煩噶嘛，或者收唔齊你都好煩啦。係啦，咁有陣時有啲佢哋有啲文件可能又要再補啊，各樣啊，咁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嚟嘅。 收文件嗰環係咪都應該係個銀行做埋㗎？按道理就。 應該是的，他要一起交的嘛。他一起交，那你比如你上載的東西，那你上載不到個文件都是麻煩的，比如你三份不見了一份，那都是問題來的。那他又要追呢？那究竟誰追呢？那比如我，因為我們自己有做關愛基金呢，也要收表的。那就知道幾麻煩的了，即有些東西你收不齊你就 call 他，因為打不到電話啦。咁、個 case 要等好耐啦。咁其實另一個我都試過問同政府建議過，就話你不如其實都關愛基金個團體做啦，因為我相信有啲家庭其實佢係㓥房嘅，咁你起碼都嗰度已經慳翻啲功夫先啦。咁你一齊做嘅時候，你起碼都你就算俾行政費都俾少啲啊，可以直頭話啊，咁你同時填埋嗰份表嗰陣時就。即係你俾少啲咁樣，我覺得係有得傾嘅。咁不過當然即係政府就話，咁又唔係個個去申請劏房㗎嘛。咁即係好多咁即係總之佢有佢嘅理由啦。但係我覺得嗰、個出嚟嗰個行政嗰個程序啊，我覺得其實可以，尤其是呢、這個如果同永久居民嗰個都係講緊抗疫呢。其實當初我哋覺得其實無論在抗疫啊，或者是慳行政費那邊咧，其實同永久居民一起去處理是最好的。因為其實我哋講緊新移民，佢唔係真係一個 完完全全的新移民外人外来人嘛。 嗯、 我哋讲紧呢啲都系讲紧香港人的配偶啊，佢哋嘅仔女啊。咁同埋亦都大家从处一个即系疫症旗下嘅影响嘅，都系叫做抗疫都系共同体啦。 嗯。 咁我哋觉得无论悭行政费又好，或者大家容易啲去抗疫步伐啊。 嗯。 咁应该系同时处理，不过政府就即系唔肯啦，同埋亦都有啲香港市民就有反对啦。 嗯。 咁所以就即系形成到依家呢个情况啦。 嗯。 咁出嚟嘅效果，我觉得其实个行政嗰方面尽量简化佢，俾你文件可唔可以唔使交咧？ 嗯。 咁你咪俾个声明咯，同埋你有身份证，你唔可以即系查到佢系咪香港居民咧，仲要再埋单程证咧。 嗯。 咁我觉得呢、這个即系都会令到嗰个程序同埋复杂咗嘅。 嗯。 系啦。 OK， 好，咁多谢晒施丽珊先同你倾到呢度。施丽珊咧都系扶贫委员会嘅委员，亦都系社区组织协会干事。电话87231，大家打嚟一齐倾下噶。政府嘅讲法咧就系话嚟紧啦，就系会用21亿3000多万就向低收入嘅新来港定居嘅人士咧，就系会派发10000元嘅，希望佢哋咧能够尽快融入香港生活。预计咧就系会有20万3000人受惠嘅。咁对于呢个计划嘅安排，大家听到有不同嘅意见啦，你又点睇咧？187231，打嚟一齐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青沙公路发生致命车祸，一死一伤。事发在清晨大约5点，一架私家车沿住青沙公路往沙田方向行驶，驶至尖山隧道口前失事。私家车男司机被抛出车外，女乘客被困车上。救援人员到场，将昏迷的男司机送往玛加烈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女乘客获救之后报称颈痛，清醒送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有关 TikTok 的交易正是顺利进行中，如果能够拯救 TikTok 就拯救，否则的话就要关闭，强调必须拥有全面的安全，形容是非常重要。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和甲骨文以及沃尔玛之间就 TikTok 交易协议出现不同讲法。字节跳动表示，他们会持有新公司 TikTok Global 80%股权，字节跳动不会失去 TikTok Global 的控制权。但是甲骨文说，字节跳动将不会持有 TikTok Global 的控制权。特朗普早前强调，甲骨文和沃尔玛必须完全取得新公司的控制权，否则不会批准交易。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社交网站说，据他了解，北京不会批准 TikTok 和甲骨文以及沃尔玛的交易，认为协议会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和尊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是非常认真地物色5名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选，以填补金斯伯格逝世而出现的空缺。他会在星期五或者星期六，即是金斯伯格的丧礼结束之后，才公布提名人选。又重申参议院应该在11月大选之前表决提名，认为参议院有足够时间这样做。金斯伯格的灵柩将会在星期三起一连两日安放在最高法院外，被民众瞻仰。金斯伯格的家属、朋友和最高法院其他大法官星期三早上会在法院举行私人仪式，灵柩星期五会转到国会大厦安放，遗体下个星期安葬在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国家公墓。怀疑被落毒的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要求俄罗斯当局交出他在昏迷期间穿着的衣物，指控当局企图隐瞒重要证据。纳瓦尔尼在个人网站撰文指，俄罗斯当局上个月批准将他送到德国柏林治疗之前，将他身上所有衣物脱光，令到他全身赤裸。纳瓦尔尼说，由于在他身上发现神经毒剂诺维乔克，认为很可能是透过接触感染，因此相信衣服是非常重要的证据，要求当局将衣物用胶袋包好之后归还。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4.75， 瑞士法郎 0.916， 加元 1.331， 人民币 6.806， 英镑对美元 1.281， 欧元对美元 1.176， 澳元对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5.49美元，卖出1916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早上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蝴蝶谷有交通意外，咁而家第一、二、三线咧都系封闭，咁有两条龙尾嘅，分别去到海丽村啦。咁另外呈祥道嘅支路上去青沙公路亦都系挤塞。重复多次啊，就系、是、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蝴蝶谷嘅第一、二、三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海丽村。呈祥道嘅支路上去青沙公路咧，亦都系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洪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北拱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车多，排到去星河名居；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车龙咧就接近光板田村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大榄上斜后少少，近住扫管笏呢一段咧，亦都系车多，排到去三圣。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环宇海湾。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咧就车多，车龙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好啦，球赛再次开始啦！喺开波嘅时候，刘伟恒啊横拨俾咗梁礼勤， 梁礼勤沿住左路边上咧就大脚拨俾何亨。 哇！何亨接到个波之后咧，喺中线嗰度咧一路起势咁跑。 诶、你咁讲波嘅？波唔系咁讲噶嘛， 何监工师傅等咗你好耐啦。 嗱，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8点至10点，听下手下留情啦。等我何老监教你点讲波啦。 我系 Lazy Lion， 为咗抗疫，要避免聚会同大型活动，活动嘅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2020年9月22号，本港新增6宗确诊，4宗输入个案，包括3名菲佣。 关爱基金向新来港人士派10,000元，预计约20万人受惠。 本港消费物价指数连跌2个月，8月跌幅收窄至0.4%。 印度新增近87,000宗确诊，泰姬陵关闭6个月后重开。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大概200,000嘅低收入新移民咧，嚟紧都可以申请咧攞10,000啊！咁今个月尾可以开始申请，咁啊要分阶段去做嘅。咁大家点睇呢个安排？打嚟讲下嘅1872311，1872311。刚才咧听过扶贫委员会两位嘅委员啦，包括邓家彪同埋施丽生嘅睇法啦，又听下听众嘅声音先。有阿梁先生啊，梁生你好， 早晨啊，叶生你好， 早晨梁生系，请讲啊， 系我系赞成审查嘅，仲要系逐个逐个审查添，啊！事关咧，你上次话建造业资助建造业嗰度嗰7,500咧，以我所知，已经身边有啲唔系做紧建造业嘅，揸住张平安卡已经系攞到7,500噶啦。所以你话今次呢度扶稳10,000嗰度咧，我绝对赞成系要逐个审查添，逐个交表，逐个交证明文件去审查添。 而家似乎大家都要交表啦，申请嘅话，但系就系抽查嘅啫，抽查比率都未掌握系几多而家都。 是我其实是我坚持，如果是给我的，我就是逐个交表的，逐个都要审查。如果来讲上次以我身边有些同事呢是做紧某另一行，但是仍然可以申请到建造业的7,500的。咁样如果你说宽松一申请可以给的，我就绝对不赞成的了。 不过另一边又会担心，如果个个审查的话，那会不会怕很长时间才拿到钱呢？又怕另一样 东西。其实叶生好老实讲一句，如果以我来讲，上次你说建造业的7,500的，咁样来讲他只是拿着张平安卡的就可以申请到。根本他都没有审查过那个去申请个7,500那个是不是做紧建造业或者是不是失紧业的都不知道。这样就可以批了7,500给他。如果今次一递表上去的就说可以拿到10,000去对某些人真的需要那些是更加不公平。 所以关注到公帑的运用，多谢梁先生的意见。接下来还有李小姐，李小姐你好。 早晨啊， 早晨， 咁我想讲一讲咧，就系、是、政府咧呢、這个关爱基金派发咗个咧，只系拣一间银行唔去招标咧，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因为我而家发觉政府咧，任何嘢都有揾任何嘅藉口去唔招标。因为最近已经好多噶啦，咩医院啊，临时医院啊，咩隔离中心啊，诸如此类，全部都唔招标。而家银行都系咁样做。咁我覺得你既然定咗150,000，做呢個服務費嘅話，你咪公開佢咯。150,000，邊間人肯做？邊間 NGO 肯做？照做。唔可以咁樣㗎。我覺得而家政府就係算做咗一個常態，乜嘢都唔招標，用任何嘅理由就可以唔使招標㗎啦。咁呢個其一啦。其二就係話關愛基金派啲10,000。我唔明点解要派10,000咯，因为佢哋本身好多人喺香港系只系收取福利，未曾俾过任何嘅纳税啊或者诸如此类嘅。咁可能啦，你哋话啊，佢生活所需要嘅嘢咧，都已经曾经纳过税噶啦。咁，但系我咁讲一句，佢哋收取嘅福利系多过佢所纳嘅税。咁但系你哋咧就乜嘢都派晒俾佢哋。任何嘢都系噶，嗱，你而家关爱基金就算有啲咩大会堂嗰啲福利啊，嗰啲学习嘅嘢，都系新移民优先。咁点解乜嘢都系新移民？我哋纳咗税，但系我哋乜都冇。我哋俾都系一样。咁好似头先你问点？关爱基金而家再派呢10,000，会唔会迟？等都等咗咁耐啦，都唔争在嗰阵啦，系嘛？即系我觉得咧，唔可以再揾呢啲咁嘅藉口咧，去常态化，乜嘢都话唔招标。 O K， 好多谢晒李女士啊，关注到招标嘅情况。寻日局长有解释嘅，罗志光局长解释咧，就话希望缩短时间，所以冇招标噶。喂，如果招标嘅话咧，或者要迟几个月先完成。咁佢又提到中银系香港系最多分行噶，计划如果只系涉及一间银行嘅话咧，安排就会较为简单快捷。如果需要其他银行对接系统咧，可能要多几个月嘅时间。咁头先都提到啦，佢就话计划咧就大概牵涉1亿嘅行政费，中银咧就会就每宗成功申请个案咧收取150,000行政费嘅，咁呢个咧就系政府嘅解说。不过李小姐都指出啦，佢就不满咧就系冇招标呢个安排嘅。再听下下位听众先，卢女士，卢女士你好。 早晨啊，主持，我系卢婆婆啊。 卢婆婆你好。 我系攞公务嘅，我系土生土长，我后生打工要交税嘅。喺新来港嘅移民咧，俾10,000，我哋攞公务应该20,000，因为而家呢个疫症咧。 水費都用多了、因為你出街清潔日用品回來沖涼以前呢就沖一次，現在沖涼要沖兩次，買鹽、買油、買糖、包住回來又要開水來這樣洗，我們老公不應該2萬，還有那些住宅呢現在要疫症應該免他們交水費，現在我水費是用多了以前很多的，現在這個政府是全部幫曬的，冇照顧到我哋香港土生土長嘅原居民，而家啲錢啊，全部都係照顧曬啲新移民。 嗯，但係本地係咪都有同樣有1萬元啊？之前啊，老婆婆冇攞到。 嗰1萬元咪睇曬醫生咯。嗱，喺耳鼻喉專科喺銅鑼灣1,100元。 嗯， 睇得幾多次啊？嗰1萬元已經用曬睇醫生啦。攞公務冇病冇痛就夠用，有病有痛就唔夠用。睇、政府睇你唔好，你就要睇私家。 嗯， 個醫療券2,000元夠咩啊？一次私家醫生1,000元啦、啊。政府啊，林鄭冇問我哋香港，佢即係民間疾苦啊，佢林鄭唔知道啊。 嗯， 俾500元個大陸黑爺。你叫俾500元我卢婆婆啊！你帮我转告啊，林郑。 嗯 ，OK， 好多谢阿卢婆婆啊，大家听到你嘅声音啦，都仲有石先生添啊，石生你好。 系早晨啊， 早晨石生你好，系。 系你哋嗰个节目真系好啊！嗱，卢婆婆踏入嚟，嗰位先生踏入嚟咧，差唔多讲咗我好多嘅心声。 嗯， 我系反对俾1萬元俾啲冇喺香港奉献嘅人。嗱，事實上咧，你睇下好多人咧，好多國家，如果你係移民咧，佢我哋入去簽張紙啊，要不受佢嘅國家嘅福利嘅。 嗯， 你而家你睇下建制派同埋非建制派都主張成立一個失業嘅救濟金，實報實銷。 嗯， 即係話受咗呢個疫情，受咗所謂社會事件影響嘅，佢原來攞開。譬如1萬元人工嘅，你俾报俾政府，政府俾翻个70-60%嘅俾佢。 嗯， 佢而家系冇嗰啲人咧，唔使做嘢嘅，佢都可以攞1萬元。嗱，你一个综援嘅家庭33,000，好易嘅啫。点解咧？嗱，你一个综援家庭当佢4個人啦，老公出去做嘢，太太照顾屋企，个老公系 under 33,000嘅，佢可以四个人都可以攞1萬元嘅咯。吓、 成年先得，成年先得。 系我即系就算成年嗱，如果就算成年啦吓、如果系咁样讲，你系咪觉得香港嘅储备俾啲人啊系咁样花，系咁花，都完全花晒啦？ 嗯， 呢度又话几亿，嗰度话200多億。嗱，好似另外一个第三轮嘅，你而家嗰啲疫苗嘅购买，点解要俾落去系救济嗰度咧？疫苗購買是政府的嘛，嚇點解要撥埋落去？又話當係救濟香港啊第二輪、第三輪嘅 抗疫基金裏邊係 係啊， 嗯， 我認為係唔合理 嘅 喎。 OK， 好多謝石先生嘅意見啦，同你傾到先。嗱，有關呢次即係1萬元嘅計劃啦，俾一啲低收入嘅新移民嘅家庭嘅成年人啦，咁你點睇？繼續打嚟傾嘅1872311 1872311。呢個時候咧，又想講下另一個啦，我哋都好常關注土地嘅問題啦。因為嚟緊咧，明日大嶼嗰個嘅前期研究啦，咁都要申請撥款嘅，嗰度5億多咁，所以而家又引起討論。特別呢個時候咧，見到我哋財政儲備由1萬億跌到落去8,000億啦，咁明日大嶼講緊都可能6,000億嘅數嘅，咁所以咧引起大家討論啦，係咪應該要循呢個方向去做咧？咁啊，見到有智庫組織咧，尋日又提一樣嘢啦。咁其實之前都有其他嘅政黨都提過噶，就講一個地方就叫做桂山島，係咪可以喺嗰個地方度填海咧？咁啊，可以幫我哋揾到多啲地出嚟咧。不過提一提咧，桂山島咧其實就喺大嶼山以南啦。咁其實咧就屬於珠海嘅。咁今次咧就有個叫做桂山島創世新城2021-2049嘅計劃，就嚟自香港房地產協會嘅。咁而家電話旁邊咧，請嚟香港房地產協會嘅副會長，亦都係桂山島建議书嘅撰稿人许晶一齐倾下。早晨，许晶。 系早晨，郭振兵，你好，你好。 系啦，嗱，讲到呢个桂山岛，其实珠海嘅地嚟嘅。其实点解我哋会一齐讨论啊？点样用人哋嘅地方嘅？你系咪收到啲风啊？或者系点样系有啲眉目先开始写呢个计划书嘅咧？ 第一就正如冠林兄你所讲啦，其实近呢几个礼拜吓，咁其实关于桂山岛喺香港社会上都有唔同朋友俾啲意见嘅。OK， 咁小弟即系作为相关报告个撰稿人，我都系乐观其成啦，因为无论各方嘅意见有几成熟，或者入边嗰个专业投入有几多都好，咁我觉得越多唔同嘅思维吓，唔同嘅声音去讨论吓香港个填海造地咧，其实。这个都是一个集思广益的过程的。咁但坦白讲讲返呢个会啦，头先你提到房地产协会呢，咁因为今次已经系佢哋呢两年嚟提出嘅第二份报告嘅，因为刚好喺2018年嘅9月28号呢，啱啱好两年前呢，咁就系第一份嘅报告，咁呢份系第二份嘅报告。咁所以起码关于呢个会嚟讲啦，就唔系话短时间之内收到啲咩风啊，跟住呢就去应返呢个风。坦白讲，同埋我个人嘅角度呢，我都觉得咁样，如果系咁样嘅态度去做一啲即系用一种应风嘅心态去做一啲嘅报告啦，真诚度或者嗰个可靠度其实都会打一个折扣嘅，咁反而好似呢个会咁，你都花咗两三年时间，无论各方嘅评价系点都好啦，咁系即系出于系一个独立嘅判断，或者觉得香港应该同其实唔止珠海啦，应该根据个报告就系九加二其他嘅即系广东省嘅叫做兄弟省市吓一齐去开拓咧，咁我觉得呢一个系即系将香港嘅一啲专业知识啊，因为好似陈伟嘅介绍咁样，包括有测量师、建筑师、规划师，仲有好多从事金融啊、医疗啊等等吓嗰、那个会嘅会员，唔、 okay. 同嘅专业知识汇入去咧，咁我觉得呢个先似系一个香港一个民间智库或者。即係社會組織嚇，佢哋應該起嘅作用。 即係其實2018年9月已經出咗第一份嘅報告，都係關於桂山島係咪啊？當時都 係。係啊，冇錯。2018年9月28号咧，嗰份報告咧，其實同今次嗰個框架都係一致嘅。第一咧就係講緊粵港之間啦嚇，廣東省同香港之間咧，就係要一個平等合作嘅。OK， 即係坦白講，我覺得唔好一種太過你去打救我，或者我去益咗你嗰種心態。個原因咧就係、是。長話短說嘅就係你話廣東省，尤其周邊嘅兄弟省市，咁特別係廣州同深圳 GDP 都超過香港，或者起碼同香港一樣啦。咁我哋當然要睇到人哋嘅長處嘅，即係譬如佢哋喺科技產業上面啦，一啲核心嘅技術啦、人才，更加唔需要講一啲企業嘅規模啦，係嘛？你話講緊生物科技、華大基因又好，你講緊啲硬件嘅係華為又好，或者係軟件嘅騰訊，當然佢哋係好強。呢啲我哋承认硬件上系好强，但系香港方面其实都唔弱噶嘛，即系好似寻日睇到嘅就系我哋嘅司法啦、教育啦、金融啦、等等嘅医疗啦，呢啲其实喺制度上嘅软件、人才上，香港都系好充沛嘅。咁所以、okay. 其实两年前已经提出咗咧，大家系要平等合作，同埋其实个主导咧就唔系为咗话起好多嘅公营房屋定系点，当然最终结果都会起咗好多房屋啦，因为你有土地就有房屋噶嘛。咁但系其实两年前已经提出个核心，其实系发展产业园区咯，即系粤港合作喺桂山岛度做一啲产业出嚟咁样。 好，可唔可以简单同佢讲讲你个桂山岛发展嘅愿景系点样啊？第日会系咩模样啊？ 系第一就正如头先所讲啦，冠林兄，其实嗰个核心咧系发展产业园区嘅，咁、所以咧佢就系、是最希望解决嘅咧，其实唔系直接。解決咗即係香港嗰、那個房屋居住個即係面積唔夠啦，或者個居住條件比較狹窄嘅問題，而係透過開發即係幾個產業園區嚇，包括咧房地產協會就會建議喺嗰度填沿海咧，就填三個島出嚟嘅，即係分開三四十年時間啦。當然，咁第一個島咧，主要咧就係、是、做呢個安老醫療啦，同埋係一個智能物流嘅。咁而第二個島咧，主要係做教育啊。文创啊，咁样样嘅吓，咁而第三个度咧就系做即系同未来城市建设相关嘅几个行业吓，咁啊其中系包括系呢、這个绿色嘅建筑啦吓，近年讲得比较多嘅叫 MIC 啦，组装合成啦。 咁第二咧就係一啲節能減排嘅科技，好似係因為桂山島佢自己本身個海面都好寬闊咧，其實佢依家去做所謂 wind turbine 啊、風能發電啊、太陽能發電啊，其實依家都做緊。咁就未來嘅話就希望喺呢方面推進得更多咯。咁就透過呢啲新嘅產業咧，就令到點樣樣咧，即係我哋嘅年輕人同埋啲年輕人家庭咧，有更加多發揮所長嘅機會啦。因為唔係個個都做地產，個個都做金融。 O K， 咁加埋幾多地啊？做曬頭先嗰啲嘢之後， 嗰度70平方公里到啦嚇。咁如果我哋參考翻新加坡嗰、那個居住嘅密度咧，咁個70平方公里咧就大概喺嗰度生活、居住同工作，因為我哋都強調低碳經濟啦嚇，即係當區就業嘅，就大概70平方公里咧就住下即係70-80萬香港人咁樣。 咁仲有其他地方人噶嘛？應該係咪呢個地方？你嘅諗法第日係叫借俾香港啊，定點樣嘅？ 嗱，現時坊間好多都係用借啊、租啊等等嘅概念，咁我哋就唔係咁嘅，即係有兩個好簡單原則啦。第一個咧就係因為嗰度咧應該係要陸路咧建一條橋咧就接去大嶼山嘅，因為正如葉冠霖頭先所講啦，其實都離大嶼山幾公里嘅啫，好近。咁你陸地係連接咗嘅話咧，咁我哋覺得嗰兩邊個橋嘅兩邊咧，或者條隧道嘅兩邊啦，嗰、那個司法權、執法權咧應該係歸一嘅。如果唔係嗰度又設個關口咧，其實你個人流嗰、那個或者物流嗰個系統就好複雜噶啦，或者好混亂。咁所以嗰度咧就係、是、行政呢、這個行政司法。執法咧就係香港政府代管嘅，咁而現在嗰度發展咧，我哋嗰個概念就有啲似機管局或者似貿發局啦 ，TDC 咁啊，即係咩意思咧？就係話譬如我哋機場咁樣先算啦，佢都係填海得嚟嘅，咁甚至一樣係嗰度香港一部分嚟㗎，佢都係行香港嘅法律，有香港嘅警署，有香港嘅消防，但係咧。呢、這個機管局咧本身係一個即係獨立嘅公營機構咧，佢係有發債啊、發展啊、規劃啊、營運啊等等咁嘅權力嘅。咁所以喺嗰度咧就嗰、那個司法執法權咧就歸香港政府管啦。即係喺個法律上咧，我哋小市民咧就當同香港冇分別嘅。咁不過上面嘅一個開發權咧就由9+2成立嘅一個基金咯。咁就係咁樣樣。咁至於人上面咧，上面嘅人咧，呢、這個一個好好嘅問題。我哋嘅概念咧就其實上面主要生活同居住咧，其實都係喺香港係持有永久身份嘅人嘅。咁而喺制度上唔需要大變嘅，就係話現時嘅單程證制度啦，或者現時所謂優才計劃、專才計劃等等咧，其實已經同埋我哋香港申請呢個工作簽證都好寬鬆啦。OK， 其實現有嘅制度之下咧，已經係可以吸納，唔係淨係內地嘅。其實海外嘅人才喺嗰度都可以工作同埋生活到咯，我哋就唔建議有另外諗多一套即係出入境嘅制度出嚟嘅，因為頭先所講，無論係單程證又好，還是優才專才計劃咧，其實嗰啲 quota 咧都未用盡嘅，咁所以唔需要咁快就去改變呢個比較敏感嘅制度啦。 明日大嶼都討論緊啦，都關心錢嘅問題嘅。咁如果你呢個桂山島嘅建議係錢從何來咧？ 其实正如头先我所讲啦，即系明日大屿，坦白讲咧，都仲系我同阿冠霖兄年纪都差唔多啦，我哋都仲记得我哋成长过程入边，即系所谓玫瑰园计划啦，魏奕迅嘅时代。咁坦白讲，明日大屿虽然事隔咗都起码卅几年，但系佢个成个融资嘅概念其实同。这个玫瑰园其实是差不多的、即是政府逐啲讲佢就孭咗条数啦。咁因为房地产协会佢入面其实金融或者会计界嘅专才都比较多嘅。咁所以其实今次呢份报告同两年前最大分别呢就係喺个融资个体系上面呢我哋更加吸纳多即係现时嘅一啲最新嘅一啲方法同知识啦。咁其实未必係需要政府咁樣去孭條數，其實最明顯嘅例子咪好似呢個機管局三跑咁樣樣，咁、其實佢都唔係用一個直接政府負責嘅，咁其實好簡單啫。咁雖然我哋話填70平方公里啦，但其實第一期嘅工程咧都係填10平方公里嘅啫，其實同明日大嶼嘅第一期係一樣嘅，明日大嶼。如果填曬就要填17㗎喇，佢第一期都係10咁。咁所以其實第一就中國大陸嗰個填海成本大概香港2-3成啦。如果我哋用明日大嶼做一個參考呢，咁嗰度填海成本都係1000-2000億啫。咁、 okay. 二嚟就係、是、即係譬如9+2入去 chip in 做一個種子基金嘅話，咁個1000-2000億 我當有一半是深圳、廣州、香港呢三個叫做大隻佬孭咗佢啦，咁、啊、你一千億咁咧、啊啊、除以三嘅話，其實即係每一個其實都係即係幾百億啊，一兩百億啊，咁其實唔係一個好沉重嘅數嚟嘅。咁我哋覺得之後再靠呢個基金，即係作為一個長線投資嘅工具啊，等等，咁其實要即係適當咁運用到香港係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嘅呢個角色咯，即係發債又好，或者點樣集資都好。 OK， 其實呢個資金都充裕嘅。 最後想好快問埋啦，就明日大魚仲做唔做喺你眼中？呢度住七十萬港人㗎啦，你話？ 嗱，我覺得兩者就冇一個矛盾同衝突嘅，因為任何土地發展啦，唔係淨係講緊明日大魚啦，其實佢嘅功能都唔容易替代嘅，即係美國有句説話啊嘛 ，location，location，location。明日大嶼其實就更加似係中環同埋尖沙咀傳統業務嘅延伸啦。咁但係頭先你聽到我講咧，就係其實桂山島佢發展嘅業務咧，都係一啲全新嘅，即係所謂未來城市一啲比較科技化啲咯。咁所以兩者互相替補嘅作用就唔算太大。 明日大嶼話可以住過百萬人嘅，呢度你話住七十萬港人嘅，但係香港人口嘅頂峰啊，預計就2041年810,000頂峰噶啦，咁邊揾咁多人住啊？最後簡單咁啊。 嗱，第一就係、是、大嶼點解佢個人口密度定得咁高？我呢度就唔評價啦。咁正如頭先我所講，其實我哋即係鬼山島呢個計劃咧，嗰、那個人口密度咧大概就定義喺香港同新加坡之間嘅，即係比香港依家就略低，比起新加坡就略高咁。咁而其實所謂住得夠唔夠人嘅話，坦白講，你相比起香港依家即係超過1000平方公里咧，你點樣填嚇？呢度講緊幾十平方公里咧，其實增加嘅面積唔係真係咁驚人嘅啫。其實我哋主要就想將香港嘅人均居住面積咧，就從依家大概850尺啦，到呢份報告書咧，就希望提升到200-300尺。 明白。OK， 多謝你許晶。 部地區有驟雨，日間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星期五早上天氣稍涼。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经济日报》报道，政治风险升温，而且被揭卷入大额可疑交易。重磅股汇丰在接连负面消息夹击之下失守30元的关口。有分析指，汇丰昨日的股价明显是反映不可靠实体清单的潜在负面因素，又预期短期难以摆脱政治风险，更加有可能面临中美双方的制裁。经济日报报道。 信報的相關報導就提到，今次國際調查記者同盟 ICIJ 的研究報導，機密文件來自美國財政部屬下的金融犯罪執法網絡局，匯控和另一間在香港有重大業務的渣打，兩間銀行同在2012年因為監控問題被美國司法部門罰款。ICIJ 報導指，當時兩間銀行每年平均上報60,000宗可疑交易，近年就飆升到200,000宗。有銀行業界人士認為，匯控和渣打早前已經先後與美國司法部門達成和解，不會對他洗錢問題作出刑事起訴。有關部門亦都確認兩間銀行已經改善合規水平。信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6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其中有2宗屬於本地感染，包括1宗感染源頭不明的患者，他是一名60歲的菲傭，同雇主同住在天水圍天晴村，每逢周末就會去到元朗的村屋居住，期間亦都曾經到過天水圍眾富街市同埋到天秀墟剪頭髮。由於眾富街市曾經有多宗確診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會向街市的商户派發樣本樽，並且追查同患者同住元朗村屋的人士以及髮型師。蘋果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歐洲多個國家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回升。明報統計過去近5個星期的數據，合共有131宗來自25個國家的輸入個案，最多個案來自印度和菲律賓，英國有7宗排第4，但是就未被納入高風險地區，來港者無需提交新冠病毒陰性報告就可以上機。 中大專家許樹章促請港府盡快更新有關名單，涵蓋英國、西班牙和法國等正爆發第二波疫情的國家。另外有醫生認為，如果疫情嚴峻，應該暫停來自高危地區的航班抵港。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政府統計處說，今年6月私營機構的總就業人數按年下跌 5.1%， 相當於有超過14萬人被裁員，尤其是以進出口貿易業以及餐飲服務業裁員最多，同月的職位空缺也都按年減少3萬4千多個，減幅是47%。有議員認為相關的數字反映疫情嚴重打擊就業市場，第二期保就業計劃參與僱主的數目減少，預計裁員的情況會陸續有來。《東方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南丫島深灣是香港最後一個陸海龜的繁殖地，每年6至10月海灘範圍都列為禁區，不准進入。為了加強保護陸海龜，政府建議目前佔地 0.5 公頃的深灣沙灘禁區延伸到鄰接的陸海龜繁殖水域，同時將限期延長多兩個月，目標在明年內實施新措施。有環保團體指近八年來那裡都沒有再發現陸海龜產卵記錄，新措施下保護的位置和時間有所增加，30年前在深灣孵化的陸海龜有機會回來繁殖。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的社評說，匯控捲入大國博弈的漩渦，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的案件，匯控被指暗助美國，國家商務部星期六公布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匯控會否列入其中，足以影響公司在香港和內地的發展前景。社評說，國際形勢起變，以往可以八面玲瓏，今後未必能夠左右逢源，匯控在某程度上也都折射了黑下香港的困局。明報社評， 經濟日報的社評就說，匯豐陷入中美角力的漩渦，令它陷入兩邊不是人的苦況，加上新型肺炎疫情對世界經濟沉重打擊，股價不斷沉底。有學者建議匯豐分拆中港業務，因為匯豐主要盈利來自香港和內地，一旦成功分拆，對中港股東較為公平，而且可以避免一邊業務出事，兩邊同時受累。經濟日報社評， 成報的社論就講到，受到疫情影響和撥款抗疫，財政儲備已經是降至大約8000多億元，疫情逐漸緩和，但是香港經濟有待復甦，公帑必須用得其所，以保打工仔飯碗為優先，現時不是搞明日大漁的時機。有人認為只是花數億元，但是幾億元只是估算，一旦啟動項目，若果需要撥款再增加，就會變成雞肋卡在中間。成報社論。 信報社評，美國特朗普政府和北京全面交互，台灣隨之迎來一連串的外交突破，北京認為美台勾連是跨越紅線，台灣就認為解放軍戰機飛越海峽中線是挑釁，兩岸兵空戰危，其實還有一個問題十分關鍵，美國會不會將槍口對準解放軍，以軍力衡量，大陸對比台灣無疑大佔上風，不過如果美國介入，情況馬上反轉。信報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講交通意外啦。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蝴蝶谷道，由於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二三線封閉啦，龍尾喺海泥村，咁亦都影響到呈祥道嘅支路去青沙公路咧就擠塞噶。重複多次，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二三線封閉，咁而家龍尾排到去海泥村啦，咁亦都影響到呈祥道嘅支路啦，去青沙公路咧就擠塞。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第二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落翻观塘道啦，就挤塞，龙尾喺星河名居噶。观塘道去油塘近平石村第二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落观塘道挤塞，龙尾星河名居。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 Box 对出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咯。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 Box 一段咧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少少车龙喺康庄道桥面。 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就在东港中心，东隧的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狮隧沙田入口都是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繁忙，龙尾白沙湾码头。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而家龙尾就在嘉龙村。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接近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就在骏景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同心抗疫，由个人做起。 要预防肺炎和呼吸道传染病，最紧要时刻保持双手清洁。 洗手应该用碱液和清水清洁双手，搓手最少20秒，还要用抹手指抹干。 用含有 70% 至 80% 的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亦都是有效方法。 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正零一点同你一起同心抗疫。 司机，你想着就这样开车啊？运输署都有提醒，用完车上的吊臂要检查清楚，吊臂是不是已经收回去原本静止的位置，未收好吊臂就开车，会对其他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还可能会损毁道路设施的。 一时大意不记得，好彩你提我咋。 不如装个警示系统，提醒你开车前收好个吊臂啦。 好提议哦。 2020年9月22号，本港新增6宗确诊，4宗输入个案，包括3名菲佣。 关爱基金向新来港人士派10,000元，预计约20万人受惠。 本港消费物价指数连跌两个月，8月跌幅收窄至 0.4%。 印度新增近87,000宗确诊，泰姬陵关闭6个月后重开。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9:14啊！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电话继续1872311。咁头先就讲到有关关爱基金啦，谂住向合资格嘅新来港嘅移民啦，咁就讲到话，如果系低收入嘅话咧，就会获派10,000元嘅。咁大家继续打嚟倾啦。另外就房地产协会有个建议，就话大屿山南边嗰个桂山岛虽然系属于珠海啊，咁但系就话可以将粤港澳九加二咁样联合发展，可以做一啲新产业嘅园区啦，又可以俾人住啦，预计可以住到70万人嘅，咁啊觉得呢个建议系可以发展嘅，咁大家都可以回应一下佢哋嘅睇法。1872311，听下听众先，有何生啊，何生你好， 早晨啊，叶生， 早晨何生，请讲啊。 就咁样嘅，我正话咧就听到你访问嗰位嘉宾咧，就话即系提议嗰个叫做桂山岛嗰个70万嗰个计划啦。就嗱，撰写就冇问题嘅，但系如果第日真系又话掟上去立法局嗰度批啊，又话攞拨款去做 study 啦，我觉得就冇咁嘅必要，因为点解咧？其实上而家即系牵涉到。即係大陸嘅嘢啦，包括就算你話深圳旁邊有一笪地方叫河套啦，其實上都可以起樓嘅。問題就話而家咧，大陸嘅司法係咁危險咧，你叫得香港人住喺大陸咧，講真，一犯法又話送終，咁如吸引力已經係降低嘅啦。咁你仲話叫啲香港人住喺嗰度，會唔會有人住咧？正話嗰位嘉賓講到嗰啲。服務啊、配套啊、嗰啲咩嘢啊、經濟啊好，司法唔好咧，就已經對香港人咧就失去信心噶啦。所以咧，我建議佢可以撰寫，但系咧就唔好送啲香港人翻去住啊。 咁但系有啲又話香港唔夠地喎，咁點解決好咧？還是其實唔係唔夠地咧？點分析咧？ 嗱，唔夠地就冇問題嘅， 嗰、那个阿侯志强都话啦，如果你俾千几亿佢咧，佢就可以有好多地俾到你噶啦，咁样。其实上讲真啦，嗱，呢、這个明日大屿咧，虽然系大白象工程，但系如果政府刻意咧攞埋嗰六千亿去做呢样嘢咧，我哋根本就反对唔到嘅，咪搞咯，明日大屿。但系起码唔系送终啊嘛，起码喺香港有法律上嘅保障，唔系话你去到珠海，讲真。我问你犯咗法嘅系咪拎翻嚟香港审咧？有啲人话住哦喺珠海嗰度审啊，审完啦又即系啲家长啊嗰啲人又唔开心，搞到呢、這个即系乱晒大龙咧，系咪先？阿叶生，我讲得啱唔啱啊 ？OK， 好多谢何生先啊，同你倾到先，多谢晒你啊。何生之后仲有郑先生添啊，郑生你好。 系叶生早晨， 早晨郑生。 我觉得咧，即系明日大屿咧，即系应该咧就一路要继续去啦。而家即系初期拨款啦，咁研究我应该要继续做咯。同埋我咧就支持咧就明日大屿造地嘅，因为始终咧我哋就系因为咧阿曾荫权嗰个年代咧，即系个造地嗰度咧就停咗几年，所以搞到而家我哋嘅供应个方面各方面都已经系严重落后啊，咁大落后咁样。点解你继续唔做咧？将来啲地咁你睇下下话要去即系话攞嗰啲。新界啲地咧又要打官司就好麻烦啊嘛，咁同埋我哋都唔系话一次过啊嘛，咁我哋香港将来国经济仲有活动啊嘛，即系每年可能最你分十年都系600亿一年啫，咁最多到时咪唔好派钱咯，咁我哋要全力即系要做好多地，如果你唔做地，咁将来我哋将来唔够地用，咁啲后生啊，同埋而家你排公屋嗰啲有20几万户，咁有啲仲话要计分添，咁变咗嗰啲后生仔对即系居住嘅环境越嚟越冇信心嘅时候，咁我哋香港发展咪？即系变咗都唔系咁理想啦，变咗后生仔变咗，唉，即系成日都话顾住层楼，顾住如果你出去租地方又话好贵，又话对生活有问题。如果我哋政府做地做得好，将来咧嗰啲俾多啲公屋啊，好似新加坡咁啊，嗰啲叫嗰啲屋咧，即系又好又嗰啲祖屋，嗰啲祖屋咧，咁大家咪生活得开心咯。最紧要即系唔好停啦，好似你早几年嗰啲停咗咁多年，就搞到而家大落后，成日都系。为咗房屋问题搞到社会都系有啲争吵，都成日都话系关个土地问题事啊嘛，所以我觉得唔应该停啊，继续去做，做多啲地，咁变咗我哋香港先至即系慢慢将我个生活咧调整翻比较好啲，唔使为咗地咧成日有烦恼咁样咯。 嗯 ，OK， 好，多谢晒郑先生啊，大力做地，觉得应该明日大屿系一个可行嘅方法嚟嘅，郑生，多谢晒你嘅意见先啊。好，跟住嚟就睇下香港个疫情嘅情况啦。嗱，寻日就见到香港新增多六宗嘅新冠。嘅肺炎嘅確診個案啦，六宗裏邊四宗係輸入嘅，兩宗係本地嘅感染。嗱，睇翻六宗確診裏邊啦，有四宗輸入，三宗都嚟自菲律賓嘅。咁而本地裏邊咧有一個咧就係本地源頭不明嘅個案，咁都係一個菲傭嚟嘅。咁咧就係一個60岁嘅菲傭，就同僱主咧住喺天水圍嘅天晴村嘅。咁啊嗱，見到嘅形勢就係咁樣啦。而家好似輸入嗰個個案嘅比例咧都多，再之前一日仲多添啊！比例上面，咁究竟我哋而家個疫情嘅狀況係點樣咧？又請位專家傾下先，請嚟有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一齊傾下噶。早晨，許樹昌教授。 係，早晨你好。 係啊，點睇我哋嘅形勢咧？而家輸入嗰個比例好似又幾高咁啊！成日都係咪啊？ 係啊，而家第三波咧就本地個案就應該近水尾，不過最大問題就係都有啲。源头不明个案，你又找不到那个紧密接触者，所以变咗又一路拖到好耐。咁而家入口嗰个个案就系越嚟越多啦。咁因为而家佢有香港身份证嘅人仍然都可以喺印度啊其他地方翻嚟噶嘛。咁所以就你又唔可以话拒绝佢嚟啊，你只可以话佢如果太多人有阳性比例嘅话咧，你就系暂停嗰个航班两个礼拜都。但始终佢有香港身份证，佢最后都会翻嚟。 咁但系睇下个形势，印度近排真系加得好犀利喎，喺之前话80000几个一日可以去到，咁但系而家咧都要求佢哋上机前咧就话72小时内就要有个检测阴性先俾上机嘅，咁但系仲系有咁多个案嚟嘅，呢度有冇咩位去做好啲咧？ 嗱，咁佢当地检测佢究竟用咩方法都唔系太清楚，就算佢真系用嗰啲核酸嘅。咁你隔咗兩三日都可以病情有變化噶嘛？你之前可能陰性，之後先發病。咁所以咧，呢啲地方咁高危咧，你係咪到咗步咧？你都要再做噶啦。同埋仍然都係要即係14天檢疫就走唔甩噶啦呢個。 有冇得再收緊啲啊？嗱，而家就話三日內啦，上機前三日內要做檢測有陰性啦。呢度有冇得收緊啊？ 都好難噶，因為人哋要去揾實驗室。 留样本，跟住出报告，咁又要预时间上机。你如果遇到好问，人哋点上机咧？又 嗯，所以72都做到尽咗啦，系咪都？ 嗱，如果你话如果你中港嗰啲，你可能24个钟都得。但是你而家讲紧系海外飞嚟啊嘛，咁、 嗯、 你又要合理啲喎。如果你一系就唔好俾人嚟，如果你俾人嚟，你个时间都要合理啊嘛。 嗯嗯。咁而家头先阿教授你都提过啦，就有一种状况方法就话，如果一班机里边有过五个人系确诊嘅，咁就可以之后就停佢哋一段时间咁啦。呢度有冇得再收紧啲咧？譬如喺指标上面，或者有冇需要收紧先？或者你觉得？ 其实佢而家个机制都算系稳阵嘅，即系你一班里边五个或以上，或者你连续两班，每班三位，佢都觉得可以噶啦。 嗯， 咁就暂停嗰个航班一段时间，譬如两个礼拜都。因为如果你唔停咧，你惊住嗰班人会乘呢、這个乘机用呢个途径翻嚟啊嘛。咁、 嗯、 到时搞到嗰个检疫中心咧，就好快就会塞爆噶嘛。 嗯， 咁所以呢个行政措施其实都系算系有效嘅。 嗯。咁但係，譬如睇翻尋日啦，再之前一日咧，應該咁講，輸入嘅個案有成19宗嘅。頭先講，印度都係一個大户嚟嘅入嚟，有啲人擔心，如果繼續係咁嘅狀態嘅話，可能對本地嘅醫療系統都有壓力嘅。哪怕而家我哋好彩都仲揾到佢出嚟嘅，邊啲係確診嘅？呢、這個會唔會咧？其實 暫時咧，因為第三波都去到近水尾啦，而家嗰啲床位就唔係問題，檢疫中心暫時嚟講應該都唔係話太過壓力大。咁但係始終佢哋喺高危地區嚟咧，如果你冇一個quota 咧，一個限額咧，佢係好容易係會將你個檢疫中心係好容易係加到好大壓力咯。 嗯 ，quota 係咩意思啊？咁可以點樣做呢、這 個？你咁我諗政府要因應住嘅，你檢疫中心有幾多地方啦、如果你係無上限咧，咁始終仲有可能有幾千嘅。香港身份證持有人在這些地方可以回來的嘛，陸陸續續會回來的嘛，所以你可能要設定了我一個禮拜有多少個，或者你看著他的班機，如果他的班機是沒有事的你就放心、但譬如你剛剛一班機裡面有這麼多人有事的，你就唯有是用行政措施拖慢他。 嗯，即系例如点咧，再嗌航空公司减啲航班，因为自然有所谓嗰、那个配额嗰个效果出嚟，系咪类似？ 系啊系啊，唯有系用啲行政措施嘅啫。 嗯，即系减啲班机系咪？即系 你减班机次数啦吓。 嗯嗯。嗱，而家咧就见到政府都有划分不同嘅地方，啲高风险嗰啲啦。印度见到呢排多噶，80,000+嘅一日可以加。菲律宾一日都加3,000+，尼泊尔一日都加1,000+。但英国其实都即系而家吓都。4,000+一日都會加，咁亦都見到過一個月有7英國人嚟香港係確診嘅，呢、這個就冇計落去高風險度，使唔使執一執啊？又 應該要嘅，我相信政府應該睇住嗰個疫情咧，就做一個更新。咁英國而家佢本土都開始爆嚇，咁佢英國當地都而家可能都要再做啲更加嚴嘅措施。咁我相信咧，如果你係把關嘅話咧。呢啲高都算係高風險國家咧，應該係要定時更新嘅。即係英國、法國、西班牙而家都係開始有第二波爆 嘅。呢啲我哋而家嘅機制係點樣㗎？有冇啲咩客？使唔使定啲客觀指標啊？定係靠政府再按不同時勢去判斷咧？ 哦，佢都係因應佢全球嗰啲數字去報去世衞嗰啲數字每日幾多啊？我相信佢會睇呢啲個走勢啊咁樣咯。 所以全球形势你点睇咧？而家又好似又反弹得几犀利喎，而家都不同地方。 系啊，特别系欧洲啦，因为佢开始放松过一轮咧，特别系西班牙，佢早一两个月就疫情好稳定，就鼓励啲人去旅游，跟住又而家爆得好犀利啦。咁同埋而家天气就嚟转凉添，咁所以喺欧洲嗰方面咧，我相信佢真系嗰个第二波可能会好严峻嘅。 咁所以歐洲要加幾多國家落去，定全個歐洲加曬啊？教授，你覺得即係加落去，我哋覺得高風險啊？個意思係 都係跟翻佢個疫情爆發嗰啲地方啦。譬如開始你英國開始都上緊噶啦，你可能要即係定時要更新啊，都係算係高危國家啦。 OK 好。另外講翻本地啦，本地嘅數字就都算 OK 嘅，即係比之前啦。咁但係尋日都仲有一個不明源頭啦，另外仲有一個個案啦，兩個個案嘅。你點睇我哋香港嘅防疫措施？ 而家咧就開始係個本地數字係跌緊啦，但即係好明顯係好多時都係單位數字。不過都係有個擔心咧，就係個來歷不明嘅比例咧，有時都係高嘅。即係譬如你前日即係19號嗰日就4本地個案，有3都係源頭不明嘅。咁變咗呢個有個變數喎，因為你又揾唔到佢相關嘅緊密接觸者。咁變咗都唔知道會搞幾耐嘅。 咁所以我見到有啲講法就話，引述教授，你唔係話諗住可以中秋後就將嗰個限聚令放寬到六個人啊？你諗法？ 唔係，呢個係我個人嘅睇法嘅啫。如果你冇酒樓食肆嘅相關爆發一段時間，咁我相信政府可能會有個調整咯。即係譬如佢初初開翻食肆晚市啦，一台兩位，佢都觀察咗三個星期，冇相關爆發，咪放到去四位咯。 嗯， 咁我相信佢都系会跟翻呢个原则啦。如果你有一段时间系一台四位都一段时间啦，都冇相关爆发，咁可能就会再放松少少咁解啫。 嗯，咁而家你咁睇咧，譬如寻日又有不明源头啦，你咪仲维持中秋后有得谂六个人嘅谂法放宽到？ 而家个数字都系偏低嘅吓，譬如你寻日都系两个个案啦吓，咁就十九个嗰日就四个本地，但系有一个三个系来历不明，咁所以我谂即系要睇晒成个走势，但系而家都系算系偏低嘅。 嗯，但系成日唔系话以前又有譬如冇不明源头个案，可能几多日就可以开始嘅，咁而家都未计得数住嘅，因为而家寻日都仲有一个不明源头系咪啊？即系数几多日嗰啲咧，仲使唔使跟嗰啲规矩啊？之前定落嗰啲？ 我想你而家都是要一个平衡啦，除了你抗疫，亦都要睇下业界个生存空间同埋市民嗰个需要啊，咁样。 嗯，咁所以即系都唔系咁样计啦，即系意思都系， 你要做一个平衡，即系最理想，你梗系话去到本地零确诊，但系呢个会可能会有比较遥远啲啊嘛。 嗯， 咁我谂要做一个平衡咯。 嗯，但系啲人成日都数翻之前咧，第三波之前点解咁大件事咧？就因为父亲节嗰阵时放得多，就担心。咁中秋又系家庭团聚嘅好日子嚟嘅。 嗱，咁你六月十九嗰次就放到無上限啊嘛，嗰次放得太鬆啊嘛，咁所以你睇到政府今次，我睇到佢哋係比較穩陣咯。你一台兩位睇咗三個禮拜，冇事先至放到四位，咁我相信佢哋都會好謹慎咁樣慢慢放。如果係疫情穩定嘅話， OK。咁嗱，另外中秋又搭住又國慶添喎，國慶有時有啲可能大型啲嘅聚集活動嘅，譬如有啲晚會咁嗰啲嘅，使唔使擔心嗰啲？ 我估佢哋都会跟翻嗰个限聚令啩，而家都系你系限咗四人噶嘛。 嗯， 我相信大型嘅庆祝应该冇噶。 嗯，即系唔会有国庆晚会嗰啲，应该就。但如果坐喺度睇表演嗰啲咧，即系譬如戏院咁，你都入得去，隔开位坐咁都，有时戏院都坐几多人，因为你见到入边都。 戏院你都系限咗50% 嘅人数啫。 嗯， 即系如果你隔得疏咁样坐，就相对即系减低风险啦，可以话。 嗯，所以如果有国庆嗰啲晚会，系咪都类似安排就得噶啦？即系隔翻开坐一半人就。 我就冇听，我就唔知道有冇呢一类嘅庆祝啦。但如果你纯粹系一个仪式嘅，你隔得疏咁样坐都问题不大嘅。你而家最惊你系摆酒嗰类嘅大型庆祝啫嘛。 嗯。 你一个长时间嘅饮宴，就除咗口罩四围倾偈，咁嗰个风险就高啫嘛。如果你纯粹一个仪式嘅。你又限制咗個人數，你係50% 嘅坐嘅容量，咁都可以減低風險嘅。 嗯 ，OK， 好，咁多謝曬教授先同你傾到，多謝曬你啊，許樹昌教授咧就係中大呼吸系統科嘅講座教授。電話繼續18723111，18723111，大家可以打嚟一齊傾下噶。咁香港嘅疫情暫時就見到好似數字少翻啲，咁但係輸入個案啦。9月20号嗰日咧有成19个，咁都关心到外边嘅情况，因为外边都爆得犀利噶。我哋做成点？大家咩睇法？18723111，打嚟一齊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青沙公路发生致命车祸，一死一伤。事发喺清晨大约5点，一架私家车沿住青沙公路往沙田方向行驶，驶至尖山隧道口前失事。私家车男司机被抛出车外，女乘客被困车厢。救援人员到场，将昏迷的男司机送往玛加烈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女乘客获救之后报称颈痛，清醒送院。内地过去一日新增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输入个案，数字再度回落。新增的病例患者分别在广东、天津、上海、云南确诊，令到內地至今一共有85,297人染病，仍然有166人留院。另外，內地單日新增15宗無症狀感染個案。 聯合國舉行成立75週年紀念峰會，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視像講話，指新型肺炎疫情對全世界是嚴峻考驗，面對新形勢、新挑戰，必須嚴肅思考世界需要一個怎樣的聯合國，在後疫情時代，聯合國應該怎樣發揮作用。習近平強調，任何國家都無權包攬國際事務，主宰他國命運，壟斷發展優勢，更加不能夠在世界上我行我素，搞霸權、霸凌、霸道。中國將會始終做多邊主義的踐行者，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美國常駐聯合國副大使查萊特認為，聯合國長期抵制有意義的改革，經常缺乏透明度，而且太容易受到專制政權和獨裁政權議程的影響。美國總統特朗普說，有關 TikTok 的交易正是順利進行中，如果能夠拯救 TikTok 就拯救，否則的話就要關閉，強調必須擁有全面的安全，形容是非常重要。 TikTok 母公司字節跳動和甲骨文以及沃爾瑪之間就 TikTok 交易協議出現不同講法。字節跳動表示，他們會持有新公司 TikTok Global 八成股權，字節跳動不會失去 TikTok Global 的控制權，但是甲骨文說字節跳動將不會持有 TikTok Global 的控制權。特朗普早前強調，甲骨文和沃爾瑪必須完全取得新公司的控制權，否則不會批准交易。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在社交網站說，據他了解，北京不會批准 TikTok 和甲骨文以及沃爾瑪的交易，認為協議會危害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和尊嚴。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短暫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最高氣溫大約31度，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星期五早上天氣稍涼。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31点，跌219点，总成交金额6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93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08点，跌40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511.5跌5元，阿里巴巴263.8升1.8，華住集團係報308.8，美團點評238.6跌3元，匯豐控股28.4跌9毫，小米集團20.85升2.5，友邦保險77.4跌9毫，金思瑞生物科技是报10.48，跌3.3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4.52，瑞士法郎0.915，加元1.33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281，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7。港金现价报17,670，跌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2.27美元，卖出1,913.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蝴蝶谷嘅交通意外咧，仲系未清理好噶。咁而家第1、2、3线仍然系封闭，龙尾去到海丽村，咁亦都影响到咧呈祥道嘅支路上去青沙公路车多。重复多次咧，就系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蝴蝶谷有交通意外，咁而家第1、2、3线都系封闭，龙尾去到海丽村，呈祥道嘅支路上翻去青沙公路咧，亦都系挤塞。太子道东去 去旺角方向，跟住富豪东方酒店嘅慢线咧，亦都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 Mikiki 对出嘅，就系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跟住富豪东方酒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 Mikiki 对出。咁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平石村第二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咧，就系龙翔道去观塘道挤塞，排到去龙盘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咧都有车龙噶，咁东行嘅龙尾咧就挤塞啦，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咁西行嘅龙尾咧就系排到去李景湾嘅。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咧就车多。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呢一段咧车多，龙尾青龙头。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车龙排到去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上水，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第一城。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2020年9月22号，本港新增6宗确诊，4宗输入个案，包括3名菲佣。 关爱基金向新来港人士派10,000元，预计约20万人受惠。 本港消费物价指数连跌两个月，8月跌幅收窄至0.4%。 印度新增近87,000宗确诊，泰姬陵关闭6个月后重开。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就千禧年代时间啦，先讲紧疫情啊。寻日咧就多6宗嘅个案，4宗系输入嘅，咁3宗嚟自菲律宾，而本地嘅个案啦，2宗里边1宗系源头不明嘅。源头不明嗰个咧就系一个外佣嚟嘅，都系咁啊。大家点睇？打嚟讲下嘅17231，香港嘅疫情系咁样啦。输入嘅个案寻日就跌翻，就寻日4个啫，但系再之前一日有19个，再之前一日有9个，咁比例上都高嘅。咁有人关注到海外而家都爆得犀利，我哋香港做得够唔够咧？都可以带你一齐倾嘅。有温女士，温女士你好。 是早晨， 早晨温女士， 医生 你好，你好， 系早晨， 系 咁嘅。我咧就系住屋村嘅，咁我寻日打过嚟咧就讲唔到啦。咁样咧，我已经咧系早几日咧就已经发觉咧，一转咗四人限聚令嗰个咧，就已经咧连续几日咧，我哋嗰个 lift 咧就已经咧一班班嗰啲咧嬲晒。我话老人家嚟，我唔知道系中东抑或菲律宾，即系印度啦。着晒黑袍，由头嬲到尾得翻对眼嗰啲，咁又冇戴口罩噶喎，净系靠嗰块布啊。咁起码咧有成冇十个都有8-9个噶啦。一日咧就喺度出出入入，好似一个旅行团咁样。咁我连你几日都系咁。咁我咪就打电话嚟啦，讲唔到我今日又发觉你哋呢个话题，话印度嘅咁样，咁我咧就即系我已经问过嗰啲门口嗰啲保安嘅啦，我话你呢啲系嚟申请嚟睇屋噶，申请到喺度住啊， 佢话唔系呢啲人哋系嚟探亲嘅咁啊。 嗯，但系有冇超过四人啊？佢哋有冇超过四个人啊？ 梗系超过咯，都话冇十个，都有八九个噶啦，成班嘅一。 但系佢同一批噶，识得噶，大家都系咪啊？十个。 系啊，好似成班好似成班都系着埋嗰啲衫噶嘛。咁、一齐咁咪一家咁样噶喎，佢唔系一次一次咁啊，起码都有七八个噶八。成班嘅，咁我哋都好少出街嘅啦。朝头早落街咧，就见到又系撞到。晏昼翻嚟去买餸啊，晏昼咧又见到。 明白。 咁样咧就成班嘅，真系啊。 所以担心咧，系咪有人群聚集会带嚟即系传播病毒嘅风险又会大咗咧？多谢温女士嘅反应啊，同你倾到先。仲有严女士添啊，严女士你好。 喂，主持啊，主持， 早晨，早晨，系， 同埋听众早晨，听众早晨， 早晨， 我有讲啲咧，就系话，即系而家咧，成日咧都有外国嗰啲人咧嚟香港，即系我得嚟讲，即系嗰啲有病咗国家啲人，应该呢度唔好俾佢嚟住，就算佢以前咧系香港居民，移咗民嘅，喂，你移咗民，即系放喺香港啦，而家你有个国家有病毒，你又翻嚟香港。带啲病毒嚟香港，对我哋香港市民公唔公平呢？系咪啊？即系嚟讲，即系你冇病毒嘅，你翻嚟又唔紧要啦。但如果你有病毒嘅，你应该唔好翻嚟住，应该香港政府应该禁止佢翻嚟住。 但系佢始终都仲系一个香港人嚟嘅，佢有身份证嘅话。 但系佢移咗民啊嘛。即系或者你已经放弃咗香港啊嘛，系你自己放弃啊嘛。咁我哋你好，香港环境好你就翻嚟，香港环境唔好你就走。咁对我哋香港真正居民公唔公平先？系咪啊？同埋一个问题，即系如果嗰啲国家犀利嗰啲病毒咧，应该停飞，唔好俾佢再飞。即系嚟讲，唔系咧，你香港始终咧就俾佢话累鬼死噶啦，啲病毒成日都唔清，系咪啊？对香港经济一个问题，对我哋市民一个问题，对医疗一个问题。如果佢带啲病毒嚟香港，系咪啊？仲有我想讲多少少嘢。澳门而家咧即系冇新增疫症啦，点解澳门翻嚟香港咧仲要强制性检疫十四日咧？因为我个咧喺澳门啊住咗工作几年啦，而家呢几个月都未翻到嚟香港啊，即系而家就嚟中秋节啦，即系我觉得嚟讲，你香港政府咧应该同澳门嗰度商量咧，俾嗰啲喺澳门工作嗰啲人咧快啲可以翻嚟香港，因为好惨啊，因为而家个疫症。都唔知幾時先得清，係咪啊？佢都幾個月未翻過嚟香港啦。佢香港居民本身保障嘅，佢只係為工作喺澳門工作啫。而且咪你澳門而家冇疫症啊嘛。如果澳門嘅疫症，咁就唔同講法啦，係咪啊 ？OK， 好多謝嚴女士啊，咁啊睇下往後有冇啲咩安排啦。對於一啲即係疫情已經受控制，譬如澳門呢啲。之前就成日講粵港澳啊，係咪有健康碼嗰啲嘅？咁就再睇下嗰個發展會係點樣啦。多謝嚴女士先。跟住嚟有個張先生想講下桂山島嘅建議喎，張生你好。 你好，你哋好。 早晨，张生，系，请讲。 系早晨，即系我睇咗咁呢一排枕住睇咁耐，听咁耐啦。自从检疫嗰啲人落咗嚟帮手检疫之后，有好多嘢，行政上又系，非行政又系，样样嘢都好似回归大陆咁。 点解咧？ 嗱，银行。任何一间银行都唔做啦，净系俾中国银行。首先我哋攞一万，系中国银行第一间系可以汇到去外地。喺外地嘅香港人可以喺外地用中国银行去做。第一开始嘅 系咪啊？都唔知啊，呢个都 系啊，因为我仔喺澳洲。佢可以攞一萬，叫匯豐搞到今時今日都仲係話嗰個行政上有啲嘢唔得。 OK， 但係我轉去中國銀行咧，一個禮拜攞咗錢。 OK 好。 桂山島。明日大魚嘈到咁樣唔可以做啦，我擺個桂山出嚟咯。咁你每一个人嘅行政费，佢上面收几多啊？你同我都唔知，落嚟嗰班人俾几多钱，冇人知。咁呢啲系咪回归翻俾佢啊？ 会唔会有咁嘅可能啊？仲有你明日大屿，我一夜做理唔到，老鼠食饼，逐啲搣，啱唔啱？ 嗯 ，OK， 好，多谢晒张先生嘅意见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好啦，跟住落嚟咧，又想把握时间咧，讲埋咧有关一个即系动物权益嘅呢个议题啊。今年二月咧有件事，可能大家仲记得啊，就喺深圳嘅豪景花园对开嘅斜坡咧，就话发现咗十五具动物嘅尸体，同埋有十五只受伤嘅动物，咁就怀疑啊会唔会俾人从高处掟落嚟咧？咁后屘咧有两个男子被捕噶。警方今个月初咧就话完成咗调查，话考虑咗证据之后咧，就律政司决定不提起诉嘅。咁呢件事都引起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邝俊宇啦，同埋民主党前主席何俊仁嘅关注同埋遗憾噶。咁所以邝俊宇咧而家就谂紧提下私人草案修例，咁啊希望能够保障到啲动物嘅权益嘅。具体佢谂法系点咧？电话旁边请嚟有立法会议员邝俊宇啊，邝俊宇你好。 你可以冠南好。 系啊，咁啊讲下你具体嗰个谂法系点啊？ 首先第一就都好多谢好多位市民真係呢一阵子即係关注嗰个动物生命嗰个嘅权益。过去几年我哋争取订立动物福利法，咁大家知道有名目㗎啦，但最快都可能係下年或者后年先至会有草案交上立法会，保障啲人呢，即係保障啲动物唔好俾啲好奇怪嘅人去虐打虐杀 ,ok? 咁但係喺呢段时间呢，就我哋察觉到就近期接二连三啦，都係有好多同动物相关嘅案件，警方高调拉人，但结论去到郑若骅或者律政司嗰度咧，系不提告嘅。就以呢个豪景花园为例，掉咗几廿只动物落街，私还片嘢，即系去到现场啲记者直情系，即记者都会觉得哇，呢真系太惨况。咁结果系有人自首添嘅 ，OK。但结果竟然喺调查咗而家呢个时间，可能约摸六个月，我哋再追问个进展嘅时间，律政司不提告，而且唔止一单。咁所以我哋就好担心会唔会有人会因此而开始模仿啦，啊还掂杀动物呢都唔会有后果嘅，咁去杀啦咁样。咁所以喺之后我哋同即係何俊仁啦，亦都同我哋个律师团队去商讨啦，咁我哋就尝试就启动呢、這个即係私人条例草案修订，就希望喺今个月内就写初稿提交，咁希望堵塞暂时嗰条咁老旧嘅条例嘅漏洞。 可唔可以解释而家条例有啲咩漏洞你观察到啊？ 個漏洞都非常之大嘅，咁大家知啦，169將防止殘酷及對待動物條例啦，即係遠自1935年嘅，大家想象下係非常之老舊嘅法例。當中其中一個啦，就係呢條條例啦，其實佢係循簡易治罪去檢控，簡單嚟講就係有六個月嘅時限啦。咁但係如果牽涉一啲動物虐打虐殺案或者好嚴好殘酷嘅，大家想象下嗰啲嘅環境啊，嗰、那個案情咧係需要時間調查嘅。咁按道理，即係可能呢有個時間係咪可以？適當地因應住個案情可以進行可公訴嘅罪行咧，即係唔係用簡易治罪咧，此其一。咁第二就係希望咧，睇翻條條例咧，其實嗰、那個提供處所嘅可能係業主租客，佢喺嗰個單位裏面發生虐殺動物嘅案件，咁、那個租客或者個業主其實應該要解釋到呢件事同佢冇關嘅 ，OK？ 因為你唔可以容讓呢啲事喺某個處所裏面發生，而呢啲嘅方向咧，喺現時呢條差唔多都。70-80年嘅一條舊法例咧，係冇當然冇著物啦。咁亦都係一個都幾大嘅漏洞，導致到大家會覺得，我去觸犯係冇問題嘅。咁我哋就嘗試循呢個方向去修訂嘅。 呢、這個程序要點走啊？你做私人條例草案修訂嘅話， 私人條例草案咧的而且確係即係相當艱難啦，因為首先第一，基本法嘅74条就容讓即係立法會議員係有提交呢一個嘅即係議案嘅一個權力啦。咁但係大家知道嘅喺過去啦，私人條例草案啦係喺回歸之後係當然係非常之艱難，但呢一次呢個情況咧有啲特別，大家留意一下呢一、這個咧其實唔係政治嚟嘅，係一個人嘅良知嘅問題，即係我哋希望就係、是、哇動物。你唔好恰嗰啲動物，即係你可以唔愛佢哋，但你唔需要屈要殺佢哋掉佢落街，然後你冇後果嘅。咁簡單嚟講，呢、這個都幾，我哋相信啦，即係喺香港人今日即係一個嘅咁濃厚去關注動物權益嘅氣氛下，呢個係一個普世或者共識嚟。咁我哋希望透過私人條例草案啦，咁按道理其實，首先第一，你可能係需要喺立法會嘅相關委員會度嗰個攔河啦，去作出討論啦，制定個初稿啦，最終亦都要經呢一個嘅即係行政長官要同意嘅，咁等等啦。但係正正係因為呢個議題唔係好政治嘅啫，我只係希望即係唔想一啲人，可能你想象下佢可能細個去虐打虐殺動物，去大個可能係有啲更嚴重嘅罪行。我哋希望係由呢啲地方從即係可以堵塞個漏洞，唔想呢啲事情再發生。 头先你讲嗰啲修订咧，其实系文字上改得多唔多啊？譬如系嗰啲，譬如六个月嘅期限，你系即系改某一啲字就搞掂啊？定系其实成个嗰啲行文都有执得多嘅？你预计难唔难倾嘅呢个？ 嗰、那個嘅文字量咧，我哋初步檢視其實唔多嘅，咁啊無獨有偶咧，其實嗰、那個頭先所講嘅簡易治罪條例或可公訴嗰個罪行咧，嗰、那個嘅修訂嘅方向咧，其實喺動物福利法，即係講緊我哋啱啱舊年進行完公眾諮詢，政府提交嘅版本啦，佢亦都有約略著墨，但係呢件事要發生喺後年或者即再後嘅時間，我覺得等唔切啦。咁所以我哋希望啦，喺當中係用一啲即簡短嘅即修訂啦，因為你字眼一多，衍生嗰個討論又大。咁我哋嘗試去同法律團隊研究緊，但係個出發點個初衷就係希望一啲小動物唔好再被係啦，再被虐殺啦咁樣。 有冇信心你可以提到咧？嗱，講真，而家民主黨議員係唔係接受延任多一年，其實都仲要睇民意調查嘅結果啦。就算你留啦，你都係留一年啫。呢、這個咁喺立法程序嚟講，好多時都可能比更長嘅時間嘅。時間上你點睇咧？點判斷咧？ 我成日都系一个信念啦，我一日系议员咧，即系一日都要用尽我议员嘅身位去做尽即系有利民生嘅嘢，包括可能大家留意到，听日我都会用福利事务委员会嘅主席身份召开会议去讨论智障儿被勒死嗰个伦常惨剧。我觉得即系之后嘅事我唔知道，但系呢一刻我系议员，我就要搏命去做。咁所以就第一提交初稿啦，之后究竟系嗰、个嘅即係個前路係點未知，但係起碼我哋一定要啟動咗呢件事，又或者我哋提供啟動呢個草案嘅修訂嘅同時，說不定政府會發現，不如我哋做啦，政府即係政府自己立翻嚟做都唔出奇，咁我哋就拭目以待啦。 一有人就會提一點話，你提呢個私人草案同埋為咗爭取要留任立法會議員啊，希望等啲市民見到啊，你係做緊一個議員立法工作呢樣嘢嘅，爭取呢方面嘅支持，咁希望影響到個民意調查結果嘅，有人咁樣講啊，你點睇咧？ 都唔會㗎啦，因為喺過去四年咧，即係爭取動物權益同埋訂立動物福利法咧，都不知不覺成為咗即係我哋團隊嘅一個標誌嚟㗎啦。事實上咧，如果呢一次鄭若驊或者律政司係有所行動，大家根本就唔需要做任何工作。正正因為鄭若驊唔做，我哋做，我哋去推動。咁我抱住一個好簡單嘅信念，就係我哋唔應該容讓呢啲咁殘忍嘅案件繼續發生。 OK， 好，咁多谢晒你先，阿邝俊宇同你倾到先，多谢晒就访问阿邝俊宇咧，就系民主党嘅立法会议员，咁就回应翻就系今年二月啦，深井啦，豪景花园对开嗰、那个十五个动物啦，有十五个尸体同埋十五个受伤动物嘅一个事件嘅，咁就嗰件案咧就警方查完之后咧就话律政司决定咧就不提起诉嘅，咁引起佢哋嘅关注，就希望循一个私人草案修例嘅方式咧，就希望能够收紧翻呢啲嘅相关嘅法例，希望。加强到阻吓力嘅，听众会点睇咧？听下苏女士先，苏女士你好， 系早晨各位， 早晨苏女士。 咁嘅，我觉得我都好莫名其妙，点解律政司长会咁样这个做法？咁嗰啲动物虽然话动物畜生嚟嘅啫，其实我哋人都系动物啦，系咪？类似通杀啦，都系差唔多，系咪啊？有咩理由佢做咗咁多只畜嗰啲畜生啦吓，嗰啲动物啦死咗啦，完全佢都唔理邊個做，咁你都問下邊個做啊？點解會做啊？咩原因咧？佢咪黐線㗎？係咪神經㗎？係咪啊？咁佢咪自己有嚟嘅啫？完全一啲都取消呢個控訴，咁你對啲動物啦係好唔平，好唔公平㗎嘛？係咪？咁你冇理由咁做嘢法㗎？你又唔公開講嘅，點解原因係咪自己人啦嚇？唔喐得佢㗎？仲因為佢有精神病㗎。吓佢系咁掉落嚟都冇办法噶啦，系咪咁样咧？要同佢哋即系同，起码佢要做啲嘢先得噶嘛，你冇理由一啲唔交代噶。 有啲报道就话警方都有调查嘅，咁就话 点啊？有冇公道啊？ 都系消息嚟嘅咋呢个，因为佢有时就唔会评论个别案件啲仔细情况嘅。咁但系见到啲消息就话，因为有两个人嚟自首嘅，有啲报道就咁讲啦。自首完之后咧，但系就全程又冇俾口供咁样，咁所以就环境证供又未必够。 佢咁好嚟自首啦，你起码都话佢咩事干，佢又疏疏地嘅，又有啲问题嘅，系咪啊？咁啊算啦，下次唔好啦，唔俾佢养啦，咁噶嘛可以。咁完全都不了了之，咁即系点啊？其他嗰啲可以冬夜掉两只，冬夜掉三只噶啦。 咁样从法例里面修改，希望加强阻吓力，你招得唔得？你又觉得 得唔得啊？佢哋点做嘅啫？得唔得？唔系我话嘅，得唔得？好多嘢唔得，佢都照做嘅，系咪啊？ 嗯 ，OK， 总之就要警方加强執法啦。多谢啊，呢位听众啊，苏女士先。就蔡生啊，听埋蔡生啊，点睇？蔡生你好，早晨，蔡先生。阿林蔡先生，蔡生喺咪度啊？蔡生， 系个啦，早晨啊，你哋好。 系，请讲，蔡生。 我其实咧，我对呢个政府咧，呢、這个对嗰啲新移民啊、低收入咧，佢发放10,000咧，同埋呢个建筑业发放7,000+咧，其实我对佢政府扶助呢啲喺扶助呢啲低收入嘅人或者业界咧，真系冇意见嘅。 嗯。 但系咧，我想向政府提一个意见，就是、我哋中港货车，中港货车司机连一口罩都冇。 嗯。 系啊，咁仲有咧，我哋依家喺香港咧，你嗰座楼，甚至你隔篱嗰座楼有确诊者，有确诊者，确诊咗嘅。 系。 嗰啲中港货车司机啊，就唔可以上大陆。 是公司要求啊，呢个边度要？ 系大陆嘅。 我哋要求 ，OK。 系啊，就唔可以进入大陆啊境内嘅。 所以多谢晒蔡先生讲到，即系身为一个中港货车司机面对嘅一啲疫症下困难，多谢晒蔡生嘅电话先。今日倾到呢度啦，听日再倾。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石黑一雄1954年生于日本长崎，五岁的时候跟随父母移居英国，是当代著名的日裔英籍小说家。他和鲁西迪、奈波尔被称为英国文坛的移民三雄，但他就很少写移民和国族认同，反而是以国际主义作家自居，写出对世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生活景象，别让我走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在寄宿学校海尔森里面的复制人被要求定期进行艺术创作，优秀的作品会被监护人带走，但从来没人知道去处。渐渐地出现一个传闻，因为艺术是创造力的具体展现，若然证明自己拥有灵魂，就可以作为日后申请延期器官捐赠的凭据。 于是当海西和汤米成年后相爱，已经经历了多次器官捐赠的汤米不求摆脱命运，他只是希望将下一次捐赠日期延后，等自己可以和海西有多些的相处时间。于是他们几经波折，终于拎着灌注了全部心血的画作找到退休的校长，但他们得到的回复却是，我们给你们展现创造能力来到证明捐赠者都是人，但我们回答的问题根本就没有人问。 在生命倒数的日子，海西和汤米偶然发现根本没人关心道德伦理，人类真正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生死，世界宁可装聋作哑，假装他们并不存在，假装那些健康鲜活的器官是凭空出来的。 人的尊严不单止体现在怎样被人对待，还有他怎样去对待人。在这个意义上，无能为力地成为刽子手的校长和任人宰割的复制人其实都没什么分别，他们同样被握有权势的阶层主宰了自身的命运，同样都失去了生而为人的自由和尊严。科技和人性究竟应该怎样拿捏，权力和自由又要怎样平衡，这个是石黑一雄向全世界的提问。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别让我走》，作者石黑一雄，由商周出版。